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小田老采访领导人哈，也越来越有这个领导人的神采， 总被领导请采访。 对对对，这个我今天找你来啊，倒不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而是跟你这个过往的不堪回首的一些往事有关系。不是，因为小田在国外度过长期的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生活，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挺惨的一个案子，文道可能也听说，亚利桑那州一个中国女孩子， 是 叫什么月吧，我记得叫江月， 江啊，对， 才19岁，你看这个照片，哎，你说招谁惹谁了，她开这个车到一个红灯的路口停下，后边有一大妈，一美国大妈，32岁吧，不能叫大妈了，就这人 看着真的很像大妈， 你看这模样，你就这光机追尾了，就追尾了，哎，追尾了之后呢，这个江月旁边坐她男友，男友，我现在了解到是男友其实上看见枪了，男友下车想看看车的损伤情况，但是就看见这大妈手里拿着枪 过来， 然后她男友赶快回去让这个江月，就是咱们快走，这就是结果，这大妈就已经下车走到她驾驶位这边，嘣，就开枪，最后送到医院，伤重不治身亡。而且就说，你说这女的她是疯子还是什么呀？就 警吃药了。 警方说抓她的时候，用的那个词儿叫什么呢？就说这个大妈的这反应有想让警方击毙她的那种意思。哎，最后承认用了这个什么一种麻醉品呢？ 对。 然后现在被控一级谋杀，什么使用什么什么武器等等这些罪名。 所以其实问题就是，但这个事儿怎么讲呢，其实美国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发生一次这种，比如说一个人拿着枪然后莫名其妙开枪这样的事儿。所以奥巴马不是说要绕过国会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做枪械管制，这从来就是美国一个头号社会问题之一，然后这回很不巧的被我们一个中国留学生碰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挺惨的，我觉得 这个是完全是。 而且我看那个照片，我当时看，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最后会不会又给他来一个说是什么他这个神经病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不给他判刑了，那这样的话会很不公平的。 但是美国是挺怪啊，你像我有一些朋友的小孩儿，这在美国上学哈，包括长期在美国居住的一些朋友，按说就这个新闻上看起来，你觉得这国家还能待吗？但是呢，他们跟我说都是说，哎，你不会碰到那种事儿的，美国很安全，你不会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这是你也常去，你觉得呢？ 我去的话， 你说一个一半将接近人手一枪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 但是他们真的长期在那儿住的人却会跟我说没有什么不安全。 对， 那看百分比嘛，对不对？你3亿人口， 说一些 你要是天天，你不可能把全国人民毙了一半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概念，就是在你遇到这种倒霉事情以前，那就是100%的安全；当你遇到了的话，那就是一个地狱，就看你愿不愿意去 take the risk。 对，而且有时候枪这个问题啊，坦白讲还跟文化是真的是有关的。很多人说美国的枪械问题是。我很快中国的角度很快联想到呢，就是所谓枪支泛滥。为什么枪支泛滥？是因为你能够合法的自由的去买卖枪械嘛。但是这个讲法其实不太成立，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国家枪械也都是自由拥有的，也不见得都像美国有那么多的枪击案。 你瑞士说阿富汗吗？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凶杀案啊，你如果我们撇开那种这样的恐怖袭击不论的话，平常日常生活中使用枪械的凶杀案的数字不一定是太高的。那么然后我们再说回像比如说一些先进地区，你像瑞士，瑞士的人均拥枪率比美国高，家家都有，而且是半自动武器。 好像我的理解就是瑞士之所以它的人均的拥枪量比较高，是因为它有这个佣兵役制，所以说基本上每个人就是成年男子都有枪， 但是问题是你没见到他们拿那个枪出外去抢劫，他们当然也有枪杀案，主要是用来自杀，不是用来杀人。 你这还有这个，我记得前几年你就出过那个新闻嘛，在土耳其，他们甚至都有那样的传统，婚礼上就 成天开枪嘛，来庆祝， 然后拿这个 AK-47 在婚礼上，这哒哒哒哒哒哒，结果这个枪有后坐力，梆梆梆梆梆梆梆，打倒一大片亲戚朋友。 中东 多他们那些地方的人就有这个习惯，就是拿着枪就冲天上打。就我在利比亚什么的，包括在叙利亚，我看见我就吓傻了。就这些人在干嘛？结果他们在玩，他们就有这样，就是在婚礼上，然后在他们的这种大的 party 上，就等于是他们在放礼花。 对，等于像女人弹舌那种庆祝法一样， 真的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哎，你要说这文化呀，我还想给你看一段片儿。这个片儿啊，我可不是影射，大家不要发生联想，因为咱们这个被打死的这个女学生，人家纯粹是冤枉，去招谁惹谁了。但是呢，有在网上有这么一段片，就是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啊，在美国开那种跑车、豪车，这是它是引起了我一个联想。哎，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That's my car. Okay, no, very, very nice. How much is this car? Brand new, like $270,000. I have a 3 Ferrari. This is my newest one. Why did you pick this car? I just study in California, and this car's name is California. Very romantic. There are 235,000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ttending American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ome are children of the wealthy elite who hold private meetups where they can discreetly flaunt their love of status symbols. 是喜欢红色吗？ 啊，对，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是会好看一点。 在哪里啊？ Costing Street。你上学的时候不是开这个车？ 对，我还有一辆 A5。 OK。就是上学的时候去 Pasadena 啊，我朋友接我去了。 为什么要切成这个颜色？ 因为它漂亮啊。 哎，小田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这种车来接你啊？ 没有，不可能的，没有没有。我在英国上学，首先我在英国上学的时间不太长，然后在我们那里的话，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其实是自行车。那对我来讲的话，我最喜欢的这种交通方式是步行走路，因为空气真的很好，然后走走路的话完全是享受。但是看到刚才那一段呢，首先涛哥，我要说我很高兴，在看这段片之前你要说了，大家不要做联想，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都会挺不舒服的，就是刚刚讲的那段故事，对，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片子。但是呢，这段片子确实呢会让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呢认识的其他的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小的中国留学生，就他们呢也不是在我的学校，然后有的时候呢会开车到我的学校来玩啊，一群小孩你知道吗，就全是豪车，然后呢就会带上我，但也不来接我，就来找我玩的，让我给他们当向导。然后我就坐在车上，其实说实话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有一点太张扬了，就在那种英国小镇上面，然后那些车，然后他们可能也改装过的，然后对声音又特别的响，哦，我就觉得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但是呢，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就他当时也比我小个四五岁吧，那种小男孩，就跟我讲，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这车就是你家里买车，就家里给你钱啊？他们不说什么吗？他说不说啊，他说我爸爸鼓励我买的。我说为什么还会鼓励你呢？他说我爸爸跟我说，趁你在国外的时候好好享受这些豪车，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享受到，而且等你回到中国的话，这些车会很贵的，你在那里买车相当于是赚钱。 他有这拿这种车觉得能泡妞的意思吗？ 那就没有问过他了。 我问你，我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女孩子看见男孩子开跑车，她激动？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样的女孩子。 就还真能钓上。 是啊。 因为你知道，前一阵流行一个很广的视频，我看了，也不是说我看，大家觉得这就是大快人心事，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城市，你知道这就开着这种这个什么跑车呀啊，然后就去钓一个女孩子，一个北京妞，哎，我觉得那北京妞有志气。这北京妞就不搭理他呀，然后这小孩子后边还跟着一辆车就拍，然后就一就搭讪，就哎姑娘，那美女请你吃饭呢，就一直跟一直跟，人家女的说不要跟我们，不要跟我，不理他，一直往前走，那小孩就一直开着车就跟，最后这北京妞咣就一脚踹在车门上滚，然后呢这时候这孩子咣咣下来，你干嘛踹我车，你赔我车。对，你说这个土鳖相就露，说你踹我的车。这女的说你刚才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她说我就是请你吃饭呢，你不愿意上来，你为什么要踢我车呀？然后就怎么，最后说那报警吧，那报警。你说这个，你说这是，我就觉得这种三， 这是个社会实验吧？因为我记得去年美国也有这么一个实验，就两个人开着，一个人开了两种不同的车，在路上兜搭女孩子。他开一个普通的二手这种烂车的时候， 没人理他，他换了一个跑车之后，满街女孩十有八九都愿意上他的车。 我真是就是有点不太能理解这种现象，就是说，你知道吗，小田儿？如果说我车库里是吧？如果说我车库里有一辆顶级的什么法拉利什么的，哎，我约跟你约会儿，我到你宿舍去接你。你知道我会不好意思开我这个跑车的， 嗯，因为 太丢脸了嘛，太丢脸了嘛。 知道你要真的开法拉利来的话，我一定会问你哪来的钱。 这个咱们先去下广告再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我觉得，你说这个开车豪车是不是，比如尤其顶级跑车，就小天刚刚讲，隐形开起来很声音很大那种车，它到底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效果？比如说，是不是让人家瞧得起你，还是你刚才对，还是你刚才说的，你会觉得丢人？这还真的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有一些就算是国外来讲，有一些地方、有些城市、有些镇，它真的住了很多有钱人。而那些地方，我去，比如说我以前我们家自己在加州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有钱人多，我们也不是有钱人区，但是我们去那边很多嘛，看到。他那个地方呢，就很多心腹阶层，那些地方的人呢，很多年轻人就真的是开这样的车，天天就进，那是一个小镇，但整个小镇都有钱，所以人人都开这样的车。你不开这样的车，你觉得很丢脸。可是很奇怪，我又去过一些也是小镇，也是极端有钱，结果没想到满街都是一些也不能叫烂车，但是就是最普通的、很大众化的品牌的车。那后来我当地一个朋友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地的居民人人身家几个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所以那个地方呢会觉得，大家谁都这样，你开着车干嘛？ 是是是， 何必呢？就开车就是开个车嘛，他们反而会这样子想了。就所以你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甚至你有钱过几代，都影响到你对这个钱该怎么用。的看法 就是，你知道我也有一个，我倒是不是说从钱多钱少，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我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你真的是个创意，让我这女孩惊喜啊！我甚至就能说，比如说，就像电影里，如果电影里拍过的一个求爱的词儿啊，求爱的招，大家都熟知的，你再来我就会笑场了，就我就瞧不起你了嘛。就比如说，所以我有时候很难理解，这是女孩怎么会喜欢重复呢？比如说开一辆好的跑车，哎呦，你就真的能坐上去。我曾经问一个女孩，我说女孩是不是到校门口啊，就好多这种富二代开这个跑车，真能把女孩接上车呀？她说我不会，但一般女孩都这么说。她说我不会，她说可是女孩确实很多女孩一看这个就是跟着上车呀，就能调走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呀，就你来问我，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就是问的不对，这对象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孩对这个车的感觉和男孩对车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我的话，对我来说，我可以讲啊，涛哥，我到现在我没有开过一辆新车，我都是买二手车的。而且对我来讲，买新车没道理啊，你那反正你旧车开着才舒服嘛。但是呢，不一样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要去一些场合，有的人就说你要不然去租一套衣服，我说衣服怎么能穿租的呢？对不对？衣服一定要穿自己的，所以说就是你的这种消费的倾向会不同，然后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它的价值意义和它的这种象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小田感觉是跟英国贵族交往过的哈？ 没有，我天哪，怎么会？不是，但是呢，我就说，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怎么样讲他的这种财力吧，去有机会去享受这样比较好的车，我觉得作为旁观者其实没有必要去 judge 去审视他们，这个没关系。但是呢，前提是一定是他自己的能力。那比如说，我觉得扎克伯格他要是自己开一辆豪车的话，不会有人去审视他。但是相反，人家没有，就开一辆非常非常普通的，好像还是日系的什么车，对吧？ 啊， 但是呢，如果说是真的是富二代、富三代，然后呢，甚至是在自己的父母的鼓励下去开这种豪车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旁观者有对他有审视的话，反过来你不要去审视这个审视他的人，因为人家是有道理有这种想法的。因为这个可能呢，多少是和我们的这种主流的我们在这种可能是传统的教育或者文化熏陶下的所形成的那种意识是相悖的。 因为我也是个土鳖了，就是说，所以可能世界上有些地方它有这个汽车文化或者游艇文化。 对， 我就崇洋媚外，我老觉得外国人干什么我都觉得自然，中国人干什么我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我反而觉得很奇怪，就刚才小田讲那个情况，就讲那个富二代在欧洲开那样的豪车是为父亲鼓励，这种情况我大概了解的，因为我是后来接触，我很惊讶。为什么？因为 因为坦白讲，我在香港、台湾这些地方长大，或者我看到了香港、台湾或者其他地区的一些人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留学这件事儿，或者年轻人该怎么样表现这件事儿，我后来才发现跟中国有相当大的不同。当然，中国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刚才讲那个情况，但刚才小年讲那个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我也遇见过真有这种，就是那种父母亲在国内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苦惯了，现在该让孩子过好的，要有好生活，还或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子女出去留学呢，他会觉得你不要住宿舍，或者不要打工，打什么工啊，然后给他很好的一个住宅，然后很好的车，生活照顾得非常好，基本上在伦敦都能过上富豪生活那个样子。可是我为什么觉得跟我小时候所知道的那个情况分别非常大？因为我记得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我认识一些我们出去小时候背包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很多人你遇见的背包客，你后来发现他很有钱。 哎，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些地方睡火车站，因为太穷，就是住店都很贵，反正就睡七小时在火车站躺下就算了。一帮那种背包客流浪，然后一些人聊起来，那时候还没电邮，都还是写信。后来发现，妈，这小子说哪天到我那儿来玩。家里头是几亩庄园有野鹿进去，他爸爸是出去打猎了，说晚一点回来，是那种人。 嗯， 就但是他们那个文化就是，他觉得年轻人，你将来你这个财产也是你的，你会过这么有钱的生活，你为什么不趁年轻的时候穷一回？ 哦，这个观点 是反过来，或者不趁年轻的时候像别有所有的年轻人去闯荡过。 嗯， 你比如说我遇见过一个这么一个瑞士某个大的财团一个集团的一个富三代了，他现在是一个整个财团主席呢，就很厉害。那他跟我聊天，他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到泰国去旅行，他骑个摩托车，然后穿乡越岭的，然后又怎么样出车祸，然后当地人又怎么照顾他，怎么什么。然后他也是浑身破破烂烂的就那么去，他要不讲，你当地人哪知道这个人背后家里面是几百亿的身家？ 而且你知道 这种人多得很。 而且你看，我也有一个富二代的一个孩子哈，他儿子在伦敦上学，我觉得这个你看他被这个英国这个大学教育一圈之后，他爸就是个亿万富豪，对吧？就跟这非常在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嗯， 好。但是你知道，他昨天跟我气势汹汹的，也不是叫慷慨激昂的，再给我介绍他儿子， 嗯， 再跟我讲什么？他说那个，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说怎么了？他说这是中国出来的数字啊，1/3的这个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里， 嗯， 就是中国这最近出来一个统计数据，1/3国家的财富集中在1%的手里， 嗯，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呢？我心里想说，那不是集中在你家里吗？ 富二代， 对对对， 赚很多。 你看他这个，他这个 恩格斯都是资产阶级，对不对？ 对，他关心的是 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是这种人。 就说他就有点，哎，我就说外国大学教育出来这种孩子， 嗯， 他是说，哎，我这个寒假，我说你要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保加利亚做义工， 嗯， 什么，就是小型夜宿，就这种。 我觉得涛哥你讲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就最近就是前两个星期，我到一个德国的外交官家里去做客。他呢就是在圣诞前后吧就请我们去做客，因为他的全家里人都来了，然后就有机会见到他的家里人。因为之前有见过他的太太，他太太呢是一个亚洲人啊，他是德国人，他太太是这种非常非常朴实善良的那种啊，亚洲的一个女性啊，然后呢就一直跟着他，反正就是那种绝对的相夫教子型的。然后呢那次去他家里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可能18-19岁吧刚刚成年的女儿。哦，我进去的时候真的就惊艳了，你知道吗？好漂亮啊，真的，然后个子特别高，然后真的就是吸取了他爸爸妈妈的那种优点。而且呢在家里啊，他们家都是木地板，因为他妈妈是很朴实的，就穿着那种平底鞋，他穿着那么高的高跟鞋，也穿着晚礼服，然后我都穿的已经算是比较正式的，到他家里去做客，拿着红酒，我自己都觉得哎呀好像挺惭愧的，就是自己有一点 underdressed 那种。 然后呢就开始坐下来聊天，然后就了解到他的女儿呢有很好的这种留学的经历，甚至他好像是中学的时候是和金正恩的一个侄子是在同一个学校，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一直是接受很好，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去经去接受那些教育，然后甚至还去什么波西米亚呀，一些反正那种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国际学校去学习。那现在呢就是马上要开始上大学了，在上大学以前呢他就 take a gap year啊，他就要开始去实习，然后再去选择他的专业。他说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想学医，啊，而且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的实习是什么呢？他说他是在一个临终医院，去专门照顾那些要走的那些病人。然后我说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他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用，他们都需要我，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他以后也希望从事这方面的训练。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不同的教育才会让他有不同的这种追求和价值观。 哎，是，所以就说这个富二代啊，他也是人跟人不一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作为这个泡妞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的这个老色鬼啊，那当然我还沉浸在理论研究当中啊，所以我要请教小田儿。我前两天呢，我早就买了碟，但一直没时间看，我终于看了这个《50度灰》。就是那个挺卖的挺好的那个片子，你知道我看这个片子啊，我就觉得就说女人要的浪漫，挺有意思。要就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外国人有点这种土鳖范儿出来了？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电影里有个模式引起我的兴趣，就是说啊，这个女的一对这个男的不满意，这个男的就带这个女的坐飞机，第一开始把这个女的钓到手来。就是哎，我当然我是女的，我也能理解，这很浪漫哈。突然间有一个还挺帅的人，今天晚上跟我出去一下，哇，这两个人升着飞机起来，当然我可能就很容易跟他投怀送抱了，对吧？但是要不说我这个人就喜欢创意，我觉得你老弄这个就俗了。所以现在这个50度灰这个电影啊，这个泡妞的这一招啊，我就认为有品位的女的，要是男的再跟你使这招，你还受落的话，是不是你也有点？让我觉得有点俗，就是你比如这电影，就是我看第一段，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是个国色天香的女的，我真的瞧不上这种男的，就是说，哎，或者我很想问问这女的啊，这一男的带你上天，你就被他泡到了吗？就这，哎，然后第二次这女的对这男的好像有点不满意。这个男的收服他的招呢是又做了另一架滑翔机，咱们再上一回天，一上一回天，这个女的啊醉了醉了，下去之后这男的要性虐啊，要干嘛，什么要求都答应了。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子非鱼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办法知道的。而且我觉得对 于我问你，要是一个男的还不错，对吧？他给你来一个这个节目，你会就爱上他吗？你会就觉得他行吗？ 我觉得啊，其实一个女性的话，对自己的感情的这种忠实程度啊，可能真的是大于很多人的想象的。就是一个女的对一个男的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好感，其实可能就是在交往的前几分钟他就知道了。那如果说看对眼了，那就是坐飞机、坐坦克、坐什么都是好的呀。那其实那就是一个桥段。那么作为女性来说，你在里面，你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你扮演好你的角色，你自己去配合去享受就 OK 了。但是你要是看他不顺眼的话，不管他做什么努力，那都是没用的。 你看这电影里一开始这男的就说我要玩 SM， 这女的不是玩这个的，对吧？然后这男的要叫我的解读就是坐了圈飞机上天转了一圈，咱记得是行弄两下吧，然后弄的女的又不开心了，又不想玩了，这男的这好家伙又换了一个滑翔机，咱们再来一回，这女的又醉了，又给这男的打一顿，好家伙，这就第三次没坐飞机，俩人就分手了。 你觉得那电影好看吗？ 啊， 电影好看， 好看，他计算准确，他计算准确。但是要就我现在就觉得就是说，你有飞机的这就帅哥再弄这个，要是我是女的，真觉得有点俗气了。 但这个 这是一种 本来就是 浪漫的俗气嘛， 本来就是个俗气的俗嘛，对不对？ 但是 本来就是个很俗 的一个，我的问题就是 他是一个，他其实是个 profession， 他就是一个那种。他是带有噱头的，带着性虐待这个一个噱头的 SM 噱头的一个女性浪漫幻想小说。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主要读者都是女孩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表示所有女孩子第一都其实心里很想 SM 或者很想搭飞机。比如说男孩子喜欢看战争电影，那是不是表示男的因此都很好战呢？两回事儿。恰恰是因为现实生活之中你觉得这一面是不对的，不被允许的，或者你不会去接触的东西，你要把那种，但是在看那个电影看那个小说的过程中 可以带入另一种人生，去体验一个快感。 文道兄喜欢看哪一类的电影？ 我也喜欢 SM。 对对对，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比如说像这种这女孩为什么爱看这样的小说，是因为比如说看什么一个富二代白马王子来泡你，那并不能说哦，原来女孩都这样，都这么拜金，不是的，那恰恰是因为她平常不会这样，所以他才要看这样的小说， 或者是没有机会这样，我不知道。 哎，真的就是男的来这招就能把你给钓上吗？ 哎呀，老是坐飞机可能有点无聊啊，坐坐船也不错。 哦，还得游艇是吧？ 对对对， 海陆空都上了， 开玩笑了。